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物流局就建议调整三条过海隧道的私家车收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斌， 如果西隧用60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佢要舒缓翻红隧同东隧个作用真系唔大。 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张仁良 讲：我哋一次过话收费嘅话，对于驾驶者佢哋会有啲时间要适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潘永祥。潘永祥你好。 陆宇光你好。 第一節的節目呢，想跟大家談談政府就提出建議，說要將亂拋垃圾啦，同埋店鋪阻街的定額罰款都提高。講緊初政府就提交了一份文件給立法會的一個委員會啦，就建議將亂拋垃圾、棄置廢物、吐痰等等的罪行的定額罰款呢，就由1500元調整至到是3000元。而主要針對店鋪阻街同埋棄置大量的建築同其他廢物的定額罰款呢，就由1500元调高至到6000元咁多添。潘永祥， 系啊，即系呢个议题咧都讲咗好耐。咁尤其啲店铺咧，即系我哋对好多时都经过嘅，比如有啲海鲜店啊、花店啊咁样。咁有啲海鲜店啊，嗰啲海鲜咧放咗喺行人路嘅，咁啊，第一又湿湿滴滴咁样，咁容易跣亲啦。同埋好多时都要行出马路嘅。咁花档就当然啦，因为嗰啲盆栽都好大噶嘛。咁有時咧出咗馬路咧，直情咧啲車咧都經過唔到嘅。咁當然咧拋垃圾都係一個議題啦。不過拋垃圾就相對嚟講又簡單啲嘅，因為一來佢可以抌又得，唔抌又得，係嘛？即係同埋都清晰啲嘅。咁嗰、那個即係變咗相對於你話阻街啊、店鋪啊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啲將啲雜物棄置啲後巷嗰啲，嗰啲就複雜啲啦，即係又變咗可能要舉證。究竟边个挤落去嘅咧？或者系咪暂时性咧？或者屋企即系搬一搬咁样，我就一两个钟，定系放咗喺度，可能几日咧咁样。咁嗰啲就复杂啲啦。 嗱，不如讲少少背景先啦。嗱，今届嘅政府咧都着力去到提升香港嘅环境卫生同埋使用啦。咁其实咧过去嗰几个月咧，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咗一个嘅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咧，亦都系咧做咗一啲嘅主要去到打击一啲香港嘅卫生黑点嘅行动啦。今年咧8月咧都系展开咗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执法嘅阻吓力咧，政府认为有需要调整啊。嗱，而家嗰个嘅亂拋垃圾啦，同埋頭先店鋪阻街嗰個罰款咧，講緊咧其實係2003年咧到而家咧就差不多係20年嘅時間啦，都未有調整過，就一直咧就維持喺1500元嘅。咁政府早前咧都話係要研究咧，就去到提高呢個嘅定額罰款嘅金額啊。嗱，咁啊，點樣去釐定呢個嘅罰款金額咧？咁啊，其實都睇翻啲數字啦。咁啊，2003年到而家咧，香港嗰個累積通脹咧就大約係60%。咁政府認為咧，如果要加強阻嚇力咧，就不如咧直頭係將亂拋垃圾嗰個嘅罰款金額咧提高至雙倍啦，就由1500元加至到3000元。 咁至於咧店鋪阻街咧，就更加係一個香港嘅衞生環境衞生嘅一個都幾嚴重嘅問題啦。咁其實咧，政府過去一段時間咧都試過係發出好多嘅罰款通知書啦，做多啲執法啦。嗱，嗰個執法數字咧，2019年係7600張嘅罰款通知書啫，但係兩年之間咧，就喺2021年咧就提升至到接近咧14900張，咁啊增加接近一倍嘅咁。咁而投訴個案咧亦都係增加咗唔少啦。政府就認為咧，以前嗰個嘅店鋪阻街個罰款咧嚇，咁其實咧有啲嘅違法嘅店鋪經營者咧，已經將個罰款咧就當做佢平時嘅一啲營運成本咁啦。咁對呢個嘅執法嘅行動咧，就好似係唔係好在意啦，已經嚇，即係罰款就罰款啦咁。咁嗱，舊年嘅九月開始啦，政府亦都有一個新嘅一個執法策略啦嚇。咁就話食環署就聯同警務處咧，就做一啲嘅聯合執法行動，就將嗰啲阻街嘅貨物咧係檢走移除埋添。咁同埋咧亦都係同時間發出一個罰款啦。咁希望咧罰款之餘咧，亦都充公埋即係檢走埋佢哋啲阻街嘅貨物，希望可以加重呢啲嘅阻街商鋪嘅一啲成本啦。咁但係咧就亦都政府咧希望再加强呢个嘅阻吓作用，所以先至将呢个店铺阻街嘅罪行嘅定额罚款由1500大幅吓成四倍咁多，增加至到咧6000个潘永祥。 嗱，其实即系有冇效咧，都睇两个方面啦。第一，当然有金额，系嘛？第二个就系个执法个力度。嗱，你话即系抌垃圾，其实1500，你话系咪冇阻吓作用咧？絕對有嘅， 其實對小市民 一定有嘅。就算比如我哋維尼泊車320都有阻嚇啦，衝紅燈450都有阻嚇啦。咁你點可能會1500冇咧？咁我可能就話，佢覺得其實你嗰個執法嘅強度幾大咧？覺得我抌個垃圾抌一抌就已經落咗地下啦。咁抌煙頭亦都係啦。咁你隔離左右有幾多執法人員咧？咁樣咁邊個覺得有個僥倖心就話冇咁啱，我抌個煙頭就有人會執法話。但如果你話，即係好似維尼泊車咁樣，佢都覺得啲警察好多時都會抄牌嘅。咁雖然你320咧，可能你都覺得我唔會維尼泊車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不但只係個金額提升嘅問題，而係話佢覺得你執法佢俾你告嘅機會有幾大咧？咁樣第一。咁第二當然啦，如果你街鋪嗰啲阻街嗰啲，好多時啲都大家都明嘅，即係打攞租金咯。咁我哋好時咧有啲地方咧，嗰啲租金咧，有啲鋪頭咧，好貴嘅，就有啲係平啲嘅。咁亦都係可能咧，因為個地理位置咧，你覺得咧嗰個門，即係嗰個行人路嗰度嗰個位置啊，或者個寬度咧，係可以擠啲貨物落去嘅。咁所以變咗佢租嗰個地方嘅時咧，已經計算埋落去，即係話咧，佢可以用埋前面嗰個地方，我嚟做生意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外國其實佢哋好走規矩喎，好多地方都。咁就話，如果覺得你係執法好嚴，或者我個文化我唔會擠出去嘅，咁嘅時候咧，佢可能佢俾個租金就唔會咁高啦，因為考慮到我只能夠用翻我鋪頭裏邊可能好少嘅地方，總管出邊行人路咧好大嘅地方咧，我都唔可以用到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就即係話點解執法嗰時佢嗰個反抗力咁大咧？就因為佢覺得過往都係咁樣做噶啦，我啲海鮮都係放出去啦，啲花都係放出去，放咗成幾年都係咁啦。咁我租嗰陣時已經打埋租金嚟噶咯，但而家你又要再俾多啲額外嘅租金，就個罰款，咁咪變咗嗰個抗拒咪大咯嚇。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唔知各位听众啊所身处嘅社区，亦都见唔见到呢个嘅环境卫生嘅问题咧？包括系有冇人乱抛垃圾啊，又或者系有冇啲嘅店铺阻街嘅情况啊？咁而家政府咧就建议去到提高啊，除乱抛垃圾嘅一个定额罚款1500去到3000，店铺阻街定额罚款由1500去到6000。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潘永祥，其实自从今届政府咧去到着力咗去到打击呢个环境卫生嘅黑点啊，去到加强呢个执法之后咧，其实都有见到咧系有啲改善嘅吓，即系的确系嘅嗰个执法嘅力度咧系加强咗，系略有改善嘅。不过又有啲传媒咧又睇到啊，其实某啲地区可能咧一啲嘅执法人员离开咗之后咧，咁佢哋又回复翻原貌啊咁样， 冇错。 咁以及咧就系亦都系可能有啲嘅社区啦，甚至组成一啲嘅即系所谓 睇水嘅一个机制啊，即系喺执法人员嚟之前咧，就呼吁啲店铺咧系收翻埋啲嘢啊，咁就去避过嗰个执法嘅行动。咁而家其实亦都见到香港啦，即系好有啲嘅社区啊，咁可能成条街都系啲商铺啊，咁喺个竞争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大家咧亦都争相将啲货物啊摆出喺街度，咁当然造成环境问题啦。咁但系要去到咧，即系透过执法去到改变成条街个文化咧，又唔系太容易喎。咁有啲商铺都话啊，其实而家个经济咧都仲未系好好啦，即系而家咁样去严厉执法咧吓，甚至系提高个罚款咧，可能影响到呢啲嘅小商户嘅生意啊。 咁呢个的确系嘅。嗱，第一个资源问题啦，你谂下啦，个执法人员你点可能24小时企喺度咧，系嘛？咁变咗你一定系会走咗之后，咁佢咪可能又会拱翻出嚟，即系又会阻街咁样。咁呢个就系、是。睇下嗰個執法有幾嚴啦。咁嗱，如果你話好嚴，嚴到咧真係好似棟喺度嘅，好似啲護衞咁樣。咁嘅時候，你諗下啦，我哋要請幾多執法員咧？係嘛？咁同埋亦都覺得即係係咪即係香港即係嗰個文化係咪即係去到即係話我唔棟個人喺度管住你咧就唔得嘅。咁所以呢個都係理解嘅，即係喺嗰個執法嗰度都有困難喺度。 嗯。好啦，不如我哋都再呼吁听众咧，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啦。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啲嘅商户同我哋倾下点样睇今次政府建议提高呢个嘅阻街嘅定额罚款啦。嗱，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主席赖荣春啊，赖荣春你好， 系赖荣春你好， 你好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啲会员啊，或者你自己喺边度摆档嘅多，系咪花墟啊？ 我哋花墟系啊。 系，咁点样睇？就是、大家可能去过花墟都知道啦，真系的确有唔少嘅店铺咧，都将佢啲货品啊吓，摆晒出去路边噶咁样。咁而家政府就话要去到提高嗰个店铺阻街嘅定额罚款，去到6000蚊一次。你点睇啊？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而家呢个时候喺经济环境咁唔明朗嘅情况下咧，啲商户咧亦都系百上加斤。在咁嘅環境之中咧，即係應該作為政府都應該鼓勵有啲商户咧，大家做好個生意啊，就唔係話加重個罰則。即係如果你而家加重罰則，可能好多中小企啊，一啲細嘅鋪咧都會執笠嘅啊。咁其實咧就反映出嚟咧，就嗰個效果更加差嘅啊。 嗯，咁但係話說回頭，真係店鋪將啲貨品擺上行人路。是违法的，是会被罚款的。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这样的文化或者这样的习惯在街上形成了呢？ 那他花墟呢，其实他花墟都有百几年的历史了。即是近几十年来他一直花都是展露出来的。那为了这些事呢，我们也都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特别是欧洲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很多地方呢，他们都是即是有些人呢就会将花呢展露出来。咁當然啦，係有個時間性嘅啊，咁所以咧，即係我亦都希望，即係政府亦都唔好一刀切咁樣，即係要體諒一下一啲小商户，亦都體諒一下休息嘅市民嚟到買花嘅時候咧，佢有得挑選，即係咁嘅情形咯。 嗯，劉榮春啊，我覺得係咪因為外國咧嗱，因為我哋。貨品咧，即係花咧，真係的確嘅咧，好多時都係露天咧，即係就容易俾啲或者啲市民咧，即係觀賞到嘅。因為如果你室內咁，你入到去咁樣，我係睇唔到咁樣，咁就依個理解嘅。咁就我想問咧，會唔會都有另一個原因，就係咧依個競爭性啦。即係話，如果大家都唔放喺出邊嘅，咁咪啲人咧就喺行人路度行，咁好舒舒服服，咁啊～我中意去边个铺望到好清楚，咁行入去咯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个都摆出嚟，系其中我自己好守规矩嘅，咁变咗人哋啲花咧就好似喺出边马路远远就望到好靓啦，就去同嗰个铺头买啦。咁我嗰个咧要入到去又要即系好挤拥咁样，咁变咗人哋又唔中意入嚟啦。咁会唔会即系我现象就话，如果齐齐都做好啲嘅，咁变咗咧打个竞争力咧就一致。咁就不存在话，即系话，我唔摆出去咧，就变咗咧，就做唔到生意啊！因为毕竟去买花啲人，无论你摆出嚟唔摆出嚟，佢都会买噶啦。不过争在就话，容易啲，即系去边一间嘅啫。如果间间都唔摆出嚟嘅时候，我最终我都系要买噶啦， 差咗幫襯邊一個啫？會唔會咁樣？依都係一個狀況咧。 咁啊，講得啱嘅，即係事實上咧，擺唔擺，佢有需要嘅，佢都一定要買。一個喜事，一個喪事，都係要買嘅。就算你唔擺出嚟，只不過係買翻嘅市民啊，或者有啲即係其他部門嘅人咧，當佢休息嚟嘅時候咧，佢又比較希望咧能夠展示得到出嚟。佢唔使咁樣左睇右睇，左裝右裝啊！佢亦都可以希望一睇啱嗰盤，即刻就買，即係會有咁嘅情形咯，係嘛？ 嗱，其實而家十二月咧，咁就嚟聖誕節啦嚇，咁啊嚟緊年頭，下年年頭咧又會係農曆新年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嘅賣花嘅市道係點樣咧？咁會唔會其實都好多嘅花商啊，賣花嘅店鋪都好希望即係呢個時間做多啲生意，即係可能即係用啲方法去到吸引啲顧客，所以就可能都擺出咗少少行人路嘅情況咧。 是啊，其实呢就而家由于疫情的关系啦，其实除了一个真係摆出咗之外呢，即係好似圣诞啊呢啲花呢，即係好似圣诞节呢啲圣诞树呢，即係喺美国嗰度嚟嘅。喂，用船一个季一个季咁嚟。咁如果你嚟到之后呢，而家都已经个个都好麻烦㗎啦。即係都唔敢摆晒出嚟。亦都系新界嗰度租个场喺嗰度搵人去嗰度淋水。咁啊賣曬啦，又是車翻嚟，又是再車，咁即係咁樣嘅情形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事實上咧，對於商户嚟講，經營都係難；對於嚟買呢啲聖誕樹啊，買呢啲飾物嘅人咧，佢亦都係好艱巨嘅。有啲人佢又想揀下嘅，即係如果你得兩三棵喺度，佢一定唔中意嘅。佢啊最好咧就睇啱嗰棵咧就要嗰棵。即系咁样嘅情形啦。 咁其实咧就近期咧，即系政府都系加强咗去到打击一啲店铺阻街嘅情况啦。有冇试过喺花墟呢度执法啊？ 有嘅，花墟就不嬲都系重点嘅对象噶啦。即系以前咧，而家你谂翻花墟嘅历史咧，十几年嚟咧，一直咧以前咧，每年都有好多次大嘈小嘈。同食環署啊，同差人啊，同有關部門啊都嘈嘅。咁只不過係近年嚟咧，即係大家亦都自覺咗，好似花墟咁，亦都係保持咗提出嚟三通道路暢通，行人路暢通，同埋大廈出入口暢通。咁啊，都要做好呢啲工作嘅，大家都咁。但係事實上，即係有啲嘢咧，明知道係唔啱噶啦，都好多都冇辦法。佢好似翻咗嚟啲嘢。佢冇辦法，佢又擺唔到。另外咧，就而家疫情嘅關係咧，有啲係大陸嚟嘅，有啲係飛機嚟嘅，好似昆明啊嗰啲係飛機嚟嘅。咁有啲係台灣嚟嘅，有啲係荷蘭嚟嘅。咁啊，有啲係美國嚟嘅。咁變咗咧，佢嚟嘅時間咧，可能有時係朝頭早，有時係晏晝，有時係夜晚。咁所以咧都好複雜嘅。咁啊，即係變咗咧，就好似有啲人睇起上嚟就好似花墟，好似成日都擺住。咁仲有一個最大一個問題就係花墟，佢除咗肩負花墟呢度呢啲鋪之外，全香港嘅嘢好多人呢同大陸落貨啊，同外國落貨啊，佢都係擺喺嗰個路邊嗰度，即係佢自己即刻唔嚟得到攞。咁整咗之後呢啲運輸嗰啲呢就擺喺個路邊，咁變咗你睇落去好似好多嘢，其實有啲呢都唔係花墟嘅商户嘅，有呢種情形囉。 好啊，唔该晒赖荣春啊，多谢你吓。 好，好嘅。 赖荣春就系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嘅主席。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对于咧呢个政府建议提高呢个嘅随地抛垃圾同埋咧店铺阻街嘅罚款，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请讲啊。 系想讲下咧，即系我本身系深水埗居民嚟嘅，咁其实。即系呢个系加强罚则咧，系应该嘅。咁其次咧就系、是，我觉得咧政府可以考虑下咧，有关于嗰啲道路嘅设计啊。因为我本身系深水埗居民啦。咁例举个例啊，譬如荔枝角道北河街咧，经常有一啲人咧喺度摆一啲地摊，即系摆地摊同埋，其实系小贩嚟嘅，应该系无牌嘅添嘅。咁其实嗰度咧本身系可以行車嘅嗰個位置，咁但係咧，啱啱個路面設計咧，佢啱啱係有一橛咧係闊咗出嚟咧，咁變咗嗰啲人咧，其實應該係行人路嚟嗰度，但係咧佢哋就愛咗嚟做擺地攤， 咁如果嗰度，我覺得佢如果係政府將嗰度改為，佢原本一條線轉入去波河街嘅，咁如果佢改為咗係兩條線咧，根本佢你變咗成為一條馬路咧，嗰度就啲人啊冇機會俾佢擺到地攤啦。而且咧，我又想講下咧，甚至乎連嗰啲排檔咧，波河街啲排檔啊，大南街嗰啲咧，佢哋都係嗰啲，佢哋係有牌嘅商販嚟嘅，但係咧。佢哋應該有條行人，即係有條通道咧，俾人行翻上去路面，即係行人路上面。但係嗰啲排檔嘅小販都係好自私地咧，佢有陣時將啲貨品咧，或者係揾一條欄或者揾條鏈咧，去攔住嗰度咧，連啲人咧想通過嗰個位置都，即係佢連嗰度都據為己有。 Okay. 有一啲其實係根本人本身嗰個係貪婪同埋嗰啲壞習慣咧，係做到好多時人哋本身想行，人哋行嗰條路咧都令到人哋行。 好，時間關係啊，同阿李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好多時都係一啲即係商鋪相反啲自律嘅問題啊嚇。 冇錯 嚇，咁所以就會唔會話去到提高罰款係一個有效嘅一個阻嚇方法咧嚇？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再过万宗水平，新增11981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703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22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51人离世。18间安老院舍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47个院友和5个员工染疫，一共64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920间学校一共呈报2100宗个案，涉及1759个学生和341个教职员。18间学校一共18班需要停课7日。內地當局推出10條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措施，本身是行會成員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形容，對工商界是好消息，是本港和內地通關的曙光。他要求特區政府向內地爭取增加給港人預約健康疫站的名額，由目前的1000個增加到最少2000個，給市民和商人去到內地探親同埋盤點。另外，本港當局亦都要同內地重啟商討免檢疫通關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海欣促請醫務衛生局盡快同廣東省溝通交流。佢話：新曆同埋農曆嘅新年將至，為咗家庭團聚等需求，至少增加人員嘅往來名額。對於多個市民在網上平台說渣打信用卡被盜用，渣打香港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一直有監察可疑信用卡的系統和機制，近日發現相關交易有上升趨勢，所以渣打除了就無需出示信用卡的交易向持卡人發出提示訊息之外，已經立即加強相關的監察系統和保障客戶的措施。渣打提醒，如果客户发现未经授权的交易，可以在网上理财或者 SC Mobile 即时封锁信用卡，以及在一个月内为已入账的信用卡交易提出争议请求。渣打会联络客户跟进和按机制调查，若果确定并非持卡人授权的交易，持卡人无需要承担责任。美国中期选举佐治亚州参议院议席举行次轮投票，民主党的沃诺克击败共和党的沃克连任，令到民主党在原本已经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议席数目由50席扩大至51席。在已经点算的99%选票之中，沃诺克取得 50.8% 的支持，较沃克多1.6%。

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之後就會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去聽市民的意見，會在考慮收集到的意見之後才就著這個定額罰款的加幅作出決定。政府說了解到，就算社會各界大致上支持提高罰款，去到加強阻嚇力，但是對於這個罰款金額的增幅，社會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政府就說會透過公眾諮詢去聽各界對於初步建議提高罰款額的意見，才敲定最終的罰款額。而另一個問題潘永祥，其實就是有些討論都是提出說，其實就過往有很多一些環境衛生的慣犯，可能多次去到破壞環境衛生的一些人士或者是店鋪，會不會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所謂累進式定額罰款呢？即譬如說一些是犯了第二次甚至之後的違規罰款是比第一次高的，那又得不得呢？政府都有一個的說法的，就是說如果要推行這個累進式的罰款，會令到現場執法程序更加複雜，也都增加執法人員和市民在個案現場出現爭拗的機會，就不利於這個執法效率，所以就這樣去到做一個的定額罰款，是比累進式的罰款就更加符合成本效益，更為有效。潘永祥， 呢个的确系嘅，嗱就好多时执法，即系好似违例泊车都系啦，都系定额罚款，最多你就话咧，我罚多啲，即系话咧我今日又巡，咁听日咧我又嚟，咁都系罚定额罚款。咁当然你话累进式有冇咧？咁样有嘅，好多时啲法例咧就最好系城规会里边咁啫，嗰啲执法咁样，咁佢都有嘅。不过呢啲咧通常系。遇到就係咩咧？就係話咧，係要法庭去判，即係話咧，如果係重犯，咁我咧就會加倍啦。甚至乎咧，就話咧，每日當你嗰、那個那個命令你未解除，我每日都會罰。咁即係話咧，咁變咗你越遲去唔去跟正個情況咧，咁你罰嘅款咪多咯。咁依通常都係要法院嘅，即係不可能話你嗰個執法人員就話啊，我琴日。或者早幾日我已經見到呢度咯，所以咧我就罰你咧三倍或者四倍，咁呢個通常都唔會咁做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又會牽涉我程序啦。嗱，第一，因為如果你上到法庭咧，其實都幾花時間嘅，即係律政司可能會俾意見啦，咁亦都會有落口供啦，咁要上法庭啦，咁處理一個檢控咧，可能咧都花費咧大量人手嘅， 咁所以咧就定额罚款咧，一定系比较简单啦，比较快啦，有效率嘅一个执法方法啦。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系，请讲啊。 我本身咧就是、住喺元朗区嘅，咁其实咧就因为之前见到有一间咧系生果店啦，咁佢摆到啲货物咧就都摆得。好出嘅，佢擺埋出去行人路佔咗超過一半嘅，咁亦都會咧將佢嗰啲貨物啊，或者係啲吉盒啊啲啦，就會擺埋過對面馬路啊咁啦。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見到佢咧，就其實佢係阻住咗，譬如係輪椅啊，或者係手推 B B 車啊咁樣咧。咁其實咧，我覺得即係都幾過分，咁我就都打咗去1823好多次咧去投訴。咁點解會打好多次？因為我見佢根本上都冇。改善嘅，我每一次經過嘅時候都係繼續係擺得咁離譜啦，咁樣咁而1823咧，食環署都有人咧回覆過我嘅，咁佢哋個回覆咧就係話其實咧我哋都諗住都有去票控佢哋噶啦，咁但係咧就都冇用噶啦，因為咧其實佢哋即係。賺錢咧賺咁多咧，根本都唔會話介意咧你嗰、那個票控咧罰嗰個款咁樣。咁佢話我哋有冇可能咁樣日日去票控咁？咁其實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唔可以日日去票控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就有問過一樣嘢咧，就話其實如果係咁樣票控嘅話咧，有冇得話譬如我票控咗佢幾多次？佢都冇改善嘅，咁會唔會話係可以有一個譬如充公嘅行動咧，即係充公啲貨啊？你邊啲貨突咗出嚟，我就充公，因為你已經喺呢個月或者唔知幾耐咧，就票控咗超過三次啦，或者五次啦咁。咁其實咁樣會唔會更加會有一個阻嚇作用咧？咁樣，咁佢話哦呢樣嘢唔係我哋負責嘅咁。 咁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嘅電話嚇。咁啊嗱，亦都係呢個正正就係政府嘅文件裏面提到嘅問題啦。咁有啲嘅店鋪咧，是以往嘅店鋪阻街定額罰款1500蚊咧，根本都唔放在眼內啊！即係可能甚至係覺得佢哋嘅營運成本嘅一部分添。咁所以咧，就而家係政府有一個新嘅執法行動啦，係會去到充公移走嗰啲嘅阻街嘅貨物嘅。同時咧，而家亦都係建議緊去到提高嗰個嘅定額罰款額。 我觉得即系越走当然一个阻吓作用啦。咁但系因为咧，如果要遇到话要充公货物咧，我相信咧嗰啲店主咧同嗰啲执法员咧一定会有拉锯。 嗯， 即系譬如话你移走几多咧，移边啲咧，边啲可以移，边啲唔移咧，甚至可能佢会即系阻挠执法员。咁當然啦，可能未必去到話即係毆打或者咁嚴重，可能即係用啲言語啊，同埋可能咧就即係拖延佢哋去拎走啊，又話依啲唔係喎，嗰啲唔係喎，咁變咗執法員就可能咧做一個個案咧都已經花好多時間，又要車輛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佢亦都唔係咁容易咧，可以咧即係經常做，咁變咗啲店鋪可能話最多你咪一個月做一次半次，咁咪又係膽落去成本嗰度啦咁樣。咁反而會唔會話即係，與其咁，會唔會即係融喺一個文化就話咧，好似頭先我陳女士咁講，係唔可以即係每日做咧咁樣？咁嗰個因為你票案就簡單好多啦嚇。 咁就要睇政府個執法人手啦嚇。嗱，另一個咧要關注嘅一個環境衞生嘅黑點咧，就係位於北角春秧街啦。可能大家去過咧，都見到即係喺電車路旁邊咧，就係好多嘅排檔啦，或者係一啲街鋪咧，都中意咧係多時將一啲嘅貨品咧擺出路面啊，好多發泡膠箱擺喺路面啊。咁而家政府建議去到咧提高嗰個阻街嘅罰款額。啲商户又點睇咧？而家電話旁邊有北角反商協會嘅主席黃偉全啊，黃偉全你好， 黃偉全你好， 你好你好。 點睇政府提議調高店鋪阻街嘅罰款額啊？ 第一咧就阻下啲違規嘅商户啦，咁啊希望改善嗰個營商嘅環境啦。咁但係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咧係政府做呢個措施咧，係打入班所謂嘅罰款當交租嘅商户咧，呢個係合情合理嘅。我有兩個睇法啦，第一個睇法就話，全港嘅18區嘅商户唔係全部係違規噶嘛，有啲好守法嘅，只係有三幾檔，因為做到成個局面咧，俾人望埋就好似行啲行唔到咁嘅啫。咁如果政府咁嘅措施咧，我哋一個商户嚟講咧，我哋係支持去做嘅。咁近來呢幾個月咧，因為自從我哋卓司長公開咗個衞生問題咧，改善咗18區嗰個擺賣嘅問題。好似春秧街為例，而家我諗你啱啱講嘅係幾個月前嘅事嚟㗎啦。呢個幾月咧，其實我哋商户咧已經我哋個鋪頭嘅售賣品咧一寸都冇擺出去行人路嗰度㗎。行人擺行得好暢通啦，車輛就行得好暢通啦。所以你正話講嘅已經係歷史嚟㗎啦，而家唔會有再機會發生呢件事啦。 你點樣睇即係嗰個情況改善嘅關鍵因素咧？係政府加強咗個執法啦，定係點樣咧？ 係政府加強咗執法。以前咧，食環署嚟掃蕩所有擺賣喺店鋪外嘅商品嘅商户咧，係冇呢個警務處去跟手一齊做嘅。因為今次嘅聯合行動咧，警務處一齊做咧，所以嗰啲唔合法嘅商户咧，就變咗咧。就息事寧人啦，就嗱嗱嗱臨咁就收翻所有嘢，就唔會有任何爭拗啦。以前咧就唔係嘅，以後一定嘅咧，就起碼都係抹姑姐粗口講曬嘅。而家就好斯文、好殺白咁，佢做翻佢自己想做嘅嘢啦。 咦，黃偉全啊，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似乎話唔係冇法例可依，亦都唔係話執法人員咧唔可以做檢控，只不過咧就話即係過往咧即係有困難，同埋咧就你要。普通嗰啲食環嘅嘢，你話叫佢要求警方去支援，當真好難啦。但如果你睇到即係今次話，如果去到即係司長級去統籌，咁嘅時候，佢梗係當然可以發揮效力，就可以咧統籌好多個部門，包括警務處啊一齊去。咁即係似乎即係唔係話執法唔到，只不過就係咧睇下即係政府咧個高層咧有幾大決心，同埋會唔會即係統籌到而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咧 同埋究竟系咪罚款金额嘅问题咧？因为你头先所讲啦，政府喺加强执法底下咧，咁其实北角春秧街个情况已经改善咗唔少啦。咁所以究竟啊，即系要去到打击呢个店铺撞街嘅问题，究竟系咪需要提高个罚款咧？还是其实可能即系政府做多啲执法行动已经可以做得到咧？ 嗱，呢个咧就系个措施问题咯。嗱，你罚款同执法系两嘢嚟嘅。你罚款唔执法咧，就算10,000蚊都冇啦。你一年执唔到一次嘅行动，系咪先？ 嗯。 但系因为呢一两个月，因为自己商户已经自律啦，已经冇摆出去街外，同埋存货系完全都冇。基本上我哋昌街啲商户咧，9点之后咧，佢条街完全系冇啲货品挨喺条街度嘅，因为挨喺街就已经将你货品要充公啦。所以好多商户将佢嘅货品咧摆翻入铺头度啦，全日运作咧去到夜晚咧都好畅顺嘅。好啦，你话6000蚊，以前1500蚊咧，因为佢点解1000蚊真系实在，我身为个主席讲真系太平啦。佢摆佢租间铺头200-300尺嘅，佢摆马路边摆到500-600尺，佢货可能个铺头就唔够街边多。你一次罚佢1500蚊，我当你一个月罚佢10次，你都系15000蚊啫，系咪先？但佢零盈利一个月唔止赚10000蚊噶嘛，可能我赚10几万噶嘛。但系而家因为呢个措施造成咧，佢连货都攞少咗啦。咁佢摆出去基本上摆出去门口卖或者阻碍嗰个行人通道嘅机会好微嘅。所以咧呢个法例执行咧，我谂嗱，而家开始讲嘅，我谂落立法都去到，我谂去到出年嘅事噶啦。咁我谂其实嗰时呢嗰啲反商全部系守法噶啦，所以俾你告嘅机会咧唔系咁大咯，系噶。 OK， 好啊，唔该晒黄伟全，多谢你啊。 好，唔好系我几好。 黄伟全就系北角反商协会嘅主席。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电话系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国少嘅，又到咗萧叔叔讲英国文学嘅时间啦。今个星期萧叔叔同大家讲 King Lear， 莎士比亚嘅一套好著名嘅悲剧里面咧讲嘅一啲说话。呢句说话咧 ，When we are born, we cry that we are come to this great stage of fools。人人出世嘅时候咧都喊嘅，即使咧好多时候啲 B B 唔喊咧，啲人咧都会整喊佢。咁莎士比亚咧就以呢一个所谓嘅自然现象咧嚟去到讲呢个世界。佢话呢个世界咧系一个 great stage of fools， 系一个大舞台，而呢个舞台上面全部都系一啲蠢嘅人。而这个 quote 咧，萧叔认为系可能佢表现到 Shakespeare 嘅一个好 cynical 嘅人生观。佢觉得现实咧系非常之黑暗嘅。OK， 亦都世人咧系非常极之愚蠢嘅。OK，When、okay, we are born, we cry that we are come to this great stage of fools。大家如果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咧，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咧大家中意呢个 quote。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电话旁边有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何俊贤。何俊贤你好。 何俊贤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点睇政府去到建议呢，是乱抛垃圾同埋店铺阻街的定额罚款呢，是由1500蚊都是提升，即是都翻倍咁样提升。 咁樣嘅，其實呢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八月中呢就開展咗一個由卓永興副司長提供嘅一個工作組呢，係打擊環境衛生嘅問題嘅。當中有好多嘅問題呢都係我哋需要關注啦。咁除咗係亂拋垃圾啦，更加嚴重嘅其實就係一啲店鋪阻街擺晒出嚟，或者係甚至佢產生嘅一啲嘅垃圾呢又唔執啦，同埋啲後巷嘅 垃圾棄置嘅問題咧，都相對嚴重。當然啦，亦都有啲廢棄電單車同單車等等。咁咧，我哋就同特區政府傾咧，佢個工作模式係如何啦？我哋打電話俾佢，佢一次過清咗佢。咁但係咧，呢種嘅情況咧，好快咧就一兩日咧就即刻固態復民嘅。咁所以特區政府咧，佢喺檢控嘅時候咧，佢通常有幾種做法啦。其實我哋今日講嘅罰款咧，就係佢用咩方式去罰咧？就係用一啲懲罰垃圾蟲嘅法例。就是哦，你擺出嚟啊，咁我就開張告票俾你，就係1500。而家個法例就1500啊嘛。但係發覺咧，原來用1500咧，有部分嘅店鋪阻街嘅行為咧，佢會當交租嘅，因為特區政府嘅執法力度咧，好可能佢唔係日日去啊，可能一個月嚟幾次。咁佢呢條數咧，打咗落佢嘅鋪租嗰度咧，變相啊嘥5000-6000，又多個地方去營業，個營業啊又唔錯，咁佢哋咪咁樣當交租咯。咁所以咧就亦都因應後巷棄置啦，或者係啲頭先我所講嘅垃圾蟲嘅問題啦，我唔覺得垃圾蟲嘅問題嚴重得好緊要，但係都有影響。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咧喺今次嘅優化裏面咧，分咗兩條路，就將店鋪阻街啦等等嘅一啲相對嘅大型物品嘅棄置咧，就拆咗去6000嗰度，而普通嘅垃圾棄置或者後巷嗰啲咧嘅棄置咧，就好可能就係因為我哋2003年嘅法例變成1000之後，其實都冇加過，就變相就不如喺呢個情況咧，為咗加強市民嘅意識咧，亦都加強去到3000，所以咧嚴重啲嘅就6000啊，咁啊相對輕微啲嘅咧就都要3000雙倍咁加，咁變相佢有個分野喺度。我覺得特區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就希望認為呢一樣嘢係俾當交租嘅問題咧。是可以得到一個舒緩的，咁但係立法會好多議員咧都俾唔同嘅意見啦，其中一個就係雷俊息啦，希望對一啲嘅職犯嗱，如果你店鋪阻街嗰啲咧，基本上都唔會日日唔同鋪頭嘅檔主嘅，基本上都係嗰、那個，變相我今次罰6000，下次罰10000，再之後15000咁樣累進落去嘅話咧，對佢嘅罰則嘅壓力咧就會大，咁呢一個其中意見啦。第二咧就係有啲議員咧就係怕。我相信市民都可能睇得到嘅，就係如果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將1500變成3000。第一，我哋而家外在經濟環境相對比較差啦。如果係第一次唔小心咁樣去觸犯咗條法例咧，就一次過3000咧，可能對佢哋構成影響，對家庭壓力。即、就、係、是、你知道基層嘅家庭可能都係10000一個月，一次過3000可能會有啲壓力。咁第三咧，就係覺得原本嘅1500嗰個罰則係咪已經夠阻嚇性？係咪執法方面？唔夠咧，就算加咗3000嘅話，你嘅執法嘅時間同人手都係少嘅話，其實都可能變成一隻話老虎。咁第四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太多討論關於1500去到3000，關於少嘅問題，相對比較少嘅問題咧，就變咗一啲相對嚴重嘅環境衞生問題咧，就會失焦討論啦。即係今日你大家都見到新聞嗰、那個叫做標題咧，都係話垃圾蟲加價到3000，但係其實環境衞生問題咧，6000嗰個問題先係更加嚴重。咁、 okay. 變相呢一部分咧，就會有啲憂慮咯，大家。 OK， 嗯。 啊，何俊賢啊，即係聽你咁講，即係話累進積都係當有一個方法咧，但因為累進積嗰啲就好多時都要去法院咧、因為執法員唔會話我嗰幾日之前又睇到你咯，今次咧，所以我就要罰你多啲咁樣。咁變嗰個程序又會繁複咗咧。第一，第二就話會唔會逾期係即係累進積啊，或者又要由1000加到3000，或者甚至6000？咁會唔會即係反而係嗰個執法嗰個次數咧？即係好似我哋違例泊車，其實320好少啫嘛，相對低。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你泊車喺度，可能一日已經執法兩次，就算唔係一日執法兩次咧，通常佢唔會話今日執法咗，你聽日就唔會抄你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簡單啲就話，俾嗰、那個市民或者檔販，即係有一個清晰嘅信息，就話咧，我唔係罰你一次，我聽日我就唔罰噶啦。咁我一路都係。长远嘅，希望你咧系守规矩。咁我变咗，你虽然你话一次个一次系1500，但如果你一个月计埋咧，就可能系40000+噶啦嘛。咁会唔会呢个可能俾个决心，即系睇到公众觉得你有决心，日日都系抄嘅，反而仲即系有效啲，简单啲咧？ 我觉得两者系冇冲突嘅，两者冇冲突。就算加咗之后，佢都可以日日去噶，系咪？咁而且如果我哋喺个情況好咗嘅話咧，就算減少嗰個頻密程度都好咧，對嗰個違法嘅行為咧都有一個阻嚇性。呢、這個第一，第二咧，至於頭先你特別去提到關於執法嗰個壓力咧，其實我反而係擔心嘅。我同另一位邵議員啦，同埋鄭議員咧，落去地區呢啲阻街嘅鋪頭咧，去勸喻嘅時候，其實都受到一啲比較大嘅壓力嘅。 即係被人指住鬧啦，可能前排深水埗被人抄牌嗰件事件就再次發生。我哋甚至係會有一啲叫人身安全嘅問題嘅。咁如果我哋將嗰個而家1500蚊嘅抄牌，甚至係沒收貨物嗰個情況，喺地區度執行嘅時候都已經遇到呢個壓力啦。咁如果我哋佢將佢加入6000蚊，甚至可以容許佢哋有個權力可以沒收貨物俾食環署嘅，佢哋嘅人身安全會唔會遇到更大嘅壓力呢？咁呢一部分就要聯合行動去處理。咁所以我覺得你加罰則嘅同時呢，亦都要考慮返究竟你加咗之後嘅行政嘅可行性，同埋我哋員工、okay. 即係叫做 officer 嘅叫做食環署嘅執法人員，佢嗰、那個力度、人手以及安全問題呢，其實都要全面地有一個去做嘅。但係我再次講啦，就係、是、整體上我哋係支持雙方面都要去加嘅。咁、 okay, 不過我哋希望政府嗰個聚焦點呢，就在於個店鋪阻街嘅可能性嗰方面。咁佢真係要嚟嘅話呢，我相信我哋都會同意嘅。 好，時間關係，同何俊賢傾到呢先，多謝你嚇，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下角道近添美道。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这一节交通消息来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0.05元跌4.8元，比亚迪股份200.2元升5毫，碧桂园2.68元跌4.9毫，香港交易所321.2元跌8.8元，中国平安49.1元跌2.5.5毫，恒生中国企业65.06元跌2.14元，友邦保险79.8元跌4.4元。五大升幅股份 ：E-Print 集团、梦东方、基石科技控股、直华集团、山东新华制药股份。五大跌幅股份：侨控国际、融泰集团、绿色能源科技集团、金轮控股有限公司、交大惠谷。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9，日元137.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9，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港金系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2.03美元，卖出价1,772.5美元。港汇指数103.2，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啲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港岛中环嘅林宝径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时一带咧就有啲塞车嘅，影响埋花园道下行，咁啊近住金钟道一路去到马纪仙峡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受到林宝径嘅坏车事故影响，花园道下行现时都多车啦，龙尾到马纪仙峡道。仲有就系九龙嘅观塘道啊，观塘道去油塘喺启业村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就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马斯道，咁但系跑马地线就多车啊，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嘅。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嘅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港岛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啊，黄泥涌道南行线啦，摩利神山道去跑马地

人手呢卻是減少，令到員工的工作量是增加。但機組人員在外站的休息時間就越來越短，有時是需要即日飛兩個航班，偏間安排他們形容為非常之混亂。而亦都有些員工他們的飛行時數就不及就未超過底薪所包含的時數，意味著員工就只能夠攞到底薪，就攞不到一些額外的飛行津貼。咁而而家咧，佢哋嘅底薪咧就系讲紧9100蚊嘅。咁而咧，头先亦都讲啦，即系喺外站嘅休息时间越嚟越短。除咗外休息时间短咗，即系令到佢哋冇办法有效咁休息之外咧，其实咧都影响佢哋一个外站嘅津贴嘅。咁所以咧，佢哋寻日嘅会员大会咧就通过，咁就授权俾工会咧可以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并且咧唔排除发起罢工。 听到呢个消息咧，有啲地方都有啲矛盾咯，即係緊個狀況係點嘅咧，都信息有啲混亂。嗱，當然啦，而家復航咗，需要人手要多咗啦。咁但係聽到啲消息就話啊，佢哋咧就人手唔夠啦，咁所以咧就好忙啦，咁就休息時間都唔夠咁樣。但係那邊商又話因為咧佢哋即係嗰個工時咧又達唔到70小時，咁即係意味著即係可能佢哋可能人係咪人手太多咧？咁所以咧就只能夠攞到咧就9000多元嘅底薪咁樣。咁究竟嗰個運作係點嘅咧？即係究竟係而家國泰請咗好多人，所以咧就嗰啲空中服務員咧就唔夠工作做，所以咧只能夠攞到底薪9000蚊啦。一話係好似有一種説法就係唔夠人手啦，所以好忙啦。咁個實際嘅情況係點嘅咧？真係。 其实香港咧就喺9月尾咧就开始实施呢个入境安排0+3啦，咁于是咧航空公司咧都陆续增加佢哋嘅运力啦，系增加航班啦。咁之前咧喺疫情期间咧，其实都曾经，譬如国泰为例啦，都曾经试过有大裁员啦，吓亦都有一啲嘅减薪嘅情况啦。咁而家咧就系其实喺嗰个新嘅入境安排之下咧，国泰都系有咧系做一啲新嘅招聘嘅。咁但系而家工会嗰个情况，即系反映翻个情况就系好多时咧。就是咧，啲員工咧根本就飛唔過咧呢個底薪所包含嘅70幾個鐘。佢哋話咧，大部分員工嘅飛行時數得50-60個鐘嘅啫，咁意味住咧只能夠攞出底薪嚇9000幾蚊，又應該點樣理解咧嚇？咁不如呢個時間我哋都請嚟工會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嚇。我哋電話1872311啊，咁各位聽眾如果有意見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自由風發表下你嘅意見嘅。電話旁邊有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席蕭榮恩。萧永恩你好， 萧永恩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 不如先讲讲嗰个嘅偏间嘅安排嘅问题啦，你哋形容为呢个偏间混乱啊，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咧？ 主要嚟讲，偏间嗰边咧就系因为同事开始见到咧，连续譬如几个月嘅间表可能会重复啦，譬如每一个月都系全部即系来回嘅航班啦，咁然后。咁你可以想象，如果全個月都係即係來回航班，就會1蚊嘅外站津貼都冇啦。咁喺呢個位啦，同埋有啲同事可能以往大家都會係盡量可能會得到起碼一個月有一班長途機，再夾幾班短途機，即係大家盡量都做到每個同事都有類似嘅間表。咁但係而家就有少少喺呢個位失衡咗。 咁即係話嗰啲非即日來回嘅都係啲短途嘅航線啦，係咪？咁而譬如以往嚟講啊，即係會係點樣？頭先你話即係以往所有員工都會有一啲嘅短途、長途都有。咁而家即係話短途係咪代表住集中曬某啲嘅員工？某啲嘅員工就專飛長途係咪咁咧？ 其实我哋系背后唔清楚，因为成个 system 个透明度系冇嘅，即系我哋员工系唔会知道究竟佢点样去做到佢点样去决定每一个员工有咩班机啦，应该系咁样讲。咁所以其实咁就系同事们越嚟越就系觉得好失衡呢个位置就系喺呢度啦。咁点解有啲机譬如重复今个月飞完嘅，终于都辛苦完嘅，但下一个月你希望见到有改善嘅时候，但系依有一样嘅咁样咯喺呢个位。 阿萧永恩啊，即系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就究竟而家个人手咧系多得滞啊，所以咧就即系每位员工都攞唔到嗰个达到70小时，所以只能够攞底薪啦。一话究竟系员工人数已经唔及，因为而家我哋复航啦，即系班机多咗啊，咁所以咧又每个职员咧都会做嘅工作量又会大咗。咁而家系人手多啊，定人手少咧？ 其實首先在這個位置啦，我不講人手多少，主要我講返就是每一班機呢，我們是真的每一班機計，不是總人手，是每一班機計我們由1月開始呢是少了一個人手去做事的，所以隨著你復航啦，每一班機的客量是越來越多啦，所以就會見到是越來越感受到那個辛苦啦，同一時間外站留宿的休息時間也都短了，所以這個位置是相對再辛苦了啦。咁但係你話至於人手多定少嗰方面呢，咁就你會留意到其實有同事，譬如你話你以為你睇落去好似好密個間表，你覺得好似係咪好忙啦，飛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你加返可能每日都係短途嘅時候呢，加返出嚟都係唔夠大家認知嘅70個鐘嘅底薪呢樣嘢嘅。咁所以再一次就係正正點解我哋咁強調，我哋好需要無論長短途都有，就係、是、你加起嚟條數係你唔係返一次工就代表你係一定是多了，即是那個人工是很大量的升幅，就是正正看看你是跟公司比緊長途定短途機你咯。咁至於人手各方面，其實暫時有同事，當然啦，即係唔係全部啦，唔係全部同事都過70個鐘嘅編排嘅，即係嗰、那個收到個監表嘅時候，但我哋亦都收到係知道有同事收到監表嘅時候係過70個鐘嘅，但係唔係大部分啦，當然。 其實我可以講下咧，就係作為空中服務員嗰個薪酬結構究竟係點樣嘅咧？頭先我哋有講到話底薪啦，就是、要飛夠70個鐘咧，就係講緊咧係呢個9000多元嘅底薪啦。咁以往咧公司喺招聘嘅時候咧都提到話，其實咧係有額外嘅飛行薪酬啦，同埋外地津貼嘅，以及一啲嘅譬如係員工嘅福利等等啦。咁可唔可以你都講清楚少少俾聽眾聽，究竟空中服務員個薪酬結構究竟係點樣噶？ 是，咁以往个薪酬结构呢就係、是、依然係有每个月70个钟呢个底薪喺度啦，咁但係嗰、那个底薪就係冇随住你年资啦，或者你升就会加啦，而以往同而家最大嘅分别呢就係、是、如果你以前想多劳多得努力少少，喺70个钟以上呢你想调多啲飞行小时返嚟呢，咁你调嘅所有嘅收返嚟嘅飞行小时呢都係计落你个人工度嘅，咁所以譬如你想勤力啲调多20个钟返嚟，你飞齐头是90个钟的，那你90个钟都会是有人工的。但是现在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呢，在大裁员之后呢，我们新的合约呢，假如你想调多20个钟回来飞呢，但是公司是写到明这20个钟呢是并不会计在你额外的薪金上面的。那这个就是正正现在我们同事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分别和个困难在这里。就是你想努力一点，你想赚多一点，都并不是一定你做到。好被动了整件事。 咁講起頭先話，即係一啲外站嘅時間咧係少咗啦，休息嘅時間係少咗啦。除咗影響到員工嘅休息之外，其實係咪都會影響埋一啲外站津貼㗎？ 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外站津貼咧點樣計咧，就係、是、譬如可能你當地留幾耐，你譬如食咗幾多餐，你應該會有幾多餐早餐、午餐、晚餐咁樣去計每一餐例如嘅。有几多次数乘翻咁样嘅，咁所以可就想象到，如果你越留得耐咧，当然你收到嘅外站津贴自然就越多咯。 咁嗰、那个外站嘅停留时间减少嘅情况系点样咧？有？ 譬如以往呢喺疫情前呢，咁我哋譬如澳洲可能会有30多个钟啦，美国咁可能会有40多个钟啦，咁但係呢自从疫情之后呢，咁就当然相对减少咗啦，但係就由呢幾個月開始咧，我哋見到減少再明顯咗，咁所以就係留意到呢個情況。我哋呢幾個月就係不停同公司反映，就低到可能係澳洲由30多个钟減到得10多个钟，咁所以我哋一路同公司反映緊，好想佢哋知道，希望可以改善。咁所以就係，但係內行公司就係一路都冇正面咁回應我哋咯。 10多个钟又足唔足夠啲員工去到休息咧？其實有。 其实你要记住10多个钟是并未扣除我哋譬如过关啦、搭车去酒店啦、所有呢啲嘢。咁所以其实当你以前可能你如果来回仲系喺疫情最高峰嘅时候，来回航班都只不过好少客，即系我哋再好少客呢，可能都仲勉强觉得都符合到。咁但系当你见到随住所有航班复苏，如果每一班机都系客满嘅时候呢，系真系好系睇你好透支嘅。 萧云欣，我想问咧，咁嗱，依啲头先系讲嗰啲就系短途机啦，咁如果长途机嗰啲，佢一定即系多数嚟讲都喺嗰度要留宿啊，咁可能要到第二日嘅，可能隔咗20多个钟头先翻嚟啊，咁样，咁你知唔知道 而家嗰啲長途機咧嗰個營運咧係多唔多咧，同埋多唔多同時咧係要負責嗰啲長途機嘅咧？ 其實長途機亦都見到陸陸續續增加翻嘅啦，所以其實我哋更加就係想公司正面對呢，即係呢個問題就是如果以往可能長途機你未好似之前增加到每日一班，咁我哋自然體諒啦。可能你調配個 schedule 嗰度可以可能做唔到，我哋留耐少少，每一個同事都平均咁樣留外站休息時間多少少。咁但係正正就係大家見到，譬如而家好多長途機都係已經係變翻每日都有一班嘅。咁如果喺偏間嗰方面，其實你每日都有一班，咁係咪應該平均咁每一個同事應該都可以喺外站可以留翻起碼叫做兩日嘅時間去休息，接翻嗰班機翻嚟咧？即係你，因為你每一日都有機飛去，就正等於你每一日都會有機翻嚟啊嘛。咁但係就係依然都係冇咯，就依然有同時嘅紐約，可能只不過係留24小時，但係未計就係transport 嘅時間啊，過關嘅時間。咁所以好希望公司就係可以改善呢啲，同埋聽取我哋嘅聲音咯。 嗯。就住呢個偏間問題呢，我哋都向咗國泰航空公司去到查詢啦。佢哋嘅回覆就係話呢，喺重建網絡期間呢需要做一啲暫時嘅偏間安排呀。咁就話大部分備受關注嘅事項呢已經適時喺一月份嘅直勤間表得到解決㗎啦。咁其實而家出咗一月份嘅間表未呢？ 首先其實我哋一月份嘅間表係仲未出嘅，咁之前佢哋有承諾話12月16號會出啦，但係奈何幾日前呢佢哋就發咗一個內部通知同我哋講呢就要再一次延遲啦。咁而呢一個每一個月都會延遲出我哋嘅間表呢件事呢都係成日都發生㗎啦，呢一年半咗呢一年。咁所以究竟一月會唔會改善呢？大家唔知道。同埋另一件事就係最緊要嘅就係你而家淨係同我哋講一月會改善，咁二月三月呢跟住可能你四月改善咗，咁五月六月呢即係點樣可以恒常性咁改善一個長遠嘅問題係好緊要啦。同埋佢哋所講嘅話，因為監表嘅方面要呢幾個月可能會有所有問題，希望同事們耐心等候。其實呢一個新嘅調安排監表嘅 system 呢已經由2021年7月開始運作㗎喇。咁點解運作到2022年嘅12月都依然係咁呢？點解一間咁大嘅公司嘅監表嘅機制如果有問題，點解係要前線嘅同事去承受去忍耐耐心體諒咁耐呢？ 係，我都想問呢，即係既然咁多問題啦，有監表啊，又即係頭先你講一連串都唔少嘅問題啦，究竟管理層呢有冇同你開會解釋啊？或者即係同你講，譬如話長遠我哋去點樣安排個間表啊，令到即係頭先你所講嘅連串問題可以解決嘅呢？ 好可惜啦，就住我哋由九月開始留意到問題越嚟越嚴重，跟住我哋不停咁樣同公司反映啦，而到11月尾我哋因为11月尾就是正正出了12月的监表啦，咁大家亦都留意到12月都冇改善，咁先至迫不得已我哋喺11月尾嘅时候呢同公司提出咗一个声明，就是希望你改善我哋以下譬如几点一定要即刻改善嘅地方。咁但係落后去到今次今日呢都冇正面回复我哋肯同我哋开会，就除咗我哋喺琴日员工大会开始嘅时候呢我哋就收到我哋嘅机舱总经理嘅毛洁琴小姐嘅一封电邮啦，咁就叫做解释咗譬如可能系都系呢几个月可能比较混乱啊，叫我哋耐心等候啊，这个电邮，但系佢亦都冇喺电邮入边提出到话愿意同我哋开会嘅，咁所以如果你讲话开会嗰方面咧，就暂时真系喺我哋诉求嗰几样嘢度咧，就好可惜未嘅，咁所以当然啦，我哋好希望公司高层肯随时同我哋沟通嘅，我哋随时都 ready 嘅。 嗯，在国泰回复我们的信件上面都讲到话宣布了2023年向所有合资格的员工加薪 3.3%， 同埋派发相当于一个月薪酬的特惠金。那你们工会又怎么看？ 我好想再一次重申，其實 3.3% 呢樣嘢係一個9100蚊月薪嘅同事嚟計咧，其實只不過多咗300蚊嘅啫。咁所以佢喺加薪之後，佢嘅人工就係佢嘅底薪就係9400蚊。咁所以正正就係反映出外站津貼對於我哋呢啲同事嚟講係有幾咁緊要。當然啦，我哋完全明白公司是復甦緊啦，我哋唔會話一嚟就好貪心要所有嘢，要好多好多嘢，但係起碼佢哋都要明白我哋前線同事發生緊乜嘢事先咯。 嗯。 嗯，其实在疫情缓和之后啦，或者是入境安排放宽之后咧，国泰都有系积极咁招聘翻人手啊。咁公司嗰个讲法咧就系话目标咧就系请4000名嘅前线人员啦，包括咧2000名嘅机舱服务员啦。你哋掌握招聘个情况系点样咧？ 啊，对上一次嘅招聘情况，以我哋所知就系国泰航空公司宣布就系话有1000人去参与啦，然后最后但系之后陆陆续续咧，我哋所知得到嘅资料咧就系喺大概十月份开始咧就有大概100多名嘅新同事加入我哋嘅，咁但系暂时最新嘅资料我哋就仲未掌握到咯。 嗯，咁如果喺而家呢个嘅偏更情况之下，即系可能有啲嘅员工只能够攞到底薪，咁会唔会无助吸引人入行啊？ 又或者咁讲啦，可能依然有一啲好热爱飞行嘅朋友会加入啦，但系反而要大家要正视嘅问题就系究竟同事们愿唔愿意留低，因为加入可能唔难，但系要长远留低先系另一个问题。咁如果一路有人去离职啦，咁嗰个流失率其实一路喺度啦，同埋你亦都会一路咁样去流失咗一批有经验嘅同事，咁系好可惜咯。 嗯，咁工会嚟紧系考虑紧乜嘢行动呢？ 工会首先就系要睇下公司肯唔肯正面同我哋沟通啦。咁当然啦，如果佢唔真系完全都依然唔沟通咧，咁我哋可能无可奈何就真系要做一啲下一步嘅行动啦。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依然系好希望公司肯打开呢个沟通之门先嘅。咁如果佢真系冇嘅，我哋一定会考虑好好咁周详考虑下一步行动系乜嘢。 嗯，你哋话咧就系、是、罢工唔排除，但系系最后一步啦。咁中间会唔会有啲咩中间嘅方案可以考虑咧？ 当然啦，工业行动唔系净系罢工嘅，罢工系最后系啦，即系好迫不得已，好无可奈何。咁中间依然有譬如一啲按章工作啊，或者系其他嘅嘢，咁啊呢啲大家都会系好好咁考虑清楚，究竟边一个系最适合嘅方案咯。但系罢工系真系唔，大家我相信大家香港市民啦，全香港市民同埋我哋员工啦，同埋国泰航空公司都唔想见到嘅嘢嚟。 OK， 好，唔该晒萧永恩，多谢你啊。 唔好客 气。萧永恩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嚟噶。咁随住咧就系香港放宽咗呢个入境安排咧，咁其实嗰个嘅运力咧吓，国泰航空个载客量咧已经系比旧年同期咧提高唔少啊。不过咧都仍然系有亏损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都可能影响到佢哋嘅人手啊，同埋系一啲嘅财务安排啦吓。咁就要继续留意住啦。 警方有需要提高相关环境卫生法例的罚则，增强阻吓力。政府建议调高7项主要涉及个别公众人士行为的定额罚款，包括废物弃置在公众地方或者郊野公园、在公众地方吐痰、犬只粪便、弄污街道、未经准许而展示招贴或者是海报等等。旅发局将会在12月31号除夕夜举办香港跨年倒数，到时湾仔会展的玻璃幕墙将会有巨型倒数时钟踏入零时零分，将会有10分钟的幻彩咏香港加强版烟火汇演，港岛沿岸建筑的楼顶将会有烟火配以激光和射灯，市民可以在维港沿岸观赏。另外，香港跨年倒数亦都有國際青年鋼琴家、香港花式跳繩會、鼓樂團等表演，表演將不設現場觀眾，市民可以透過直播觀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是大致天晴，聽朝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港岛中环遮打道去美利道方向，在遮打花园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啊。而家花园道下行咧，好塞车啊。咁啊，龙尾就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澄碧角嘅。由于遮打道去美利道方向，近住遮打花园有坏车阻路， 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澄碧角，而下角道西行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噶啦，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九龙方面呢，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不过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而新界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去大学站方向。在中文大学医学院对开就有意外的，龙尾就去到科学园近住科学园路，近住马料水公众码头，而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呢都受到影响的，大老山公路去上水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大水坑站和碧桃花园。由于泽祥街去大学站方向在中文大学医院对开有意外的，所以呢现在科学园路就塞车啦，大老山公路去上水都是塞车的，亦都是啦，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冇乜塞车嘅，但系跑马地线就多车，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斗路道龙尾近住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的，马场一带有些临时的交通安排。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咁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段呢，现时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小豪湾去机场，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随战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同埋将军澳线嘅南延线，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林淑慧。 政府施政咧，其实要以民为本，点样因应翻地区嘅需要咧，其实都系重要。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魏康文。 依家个初步建议咧，主要个目的咧就系方便将军澳137区市民将来使用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晚上7:11啊，咁自由风呢一节嘅节目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优化环评条例程序嘅问题啊。嗱，政府咧就提交咗一份文件俾立法会啦，咁就讲到话咧喺咨询过，系做过一啲嘅就住环评嘅优化程序咧，去到做完咨询之后咧，咁就作出一四项主要嘅改善措施，咁啊希望咧可以令到成个嘅环评程序所需嘅时间咧可以缩减大约系一半。即是说一般的项目只需要时间18个月，较大型或者复杂的项目就需时24个月的完成，而又不会影响现行法定的公众查阅期，和不会影响环评报告的质素。究竟有什么主要改善措施是政府建议的呢？都略略跟大家谈一谈。第一就是说要设立一个中央环境数据库，就说是会网络和生态和环境相关的数据，包括来自环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学术研究的数据和环境资料。这些可以有一些，譬如有一些常规资料和敏感资料，就是譬如常规资料可以给公众人士参考的，敏感资料就会给一些有需要参考的人士，譬如是一些濒危动植物的一些数据情况等等。潘永祥，这个的中央环境数据库其实坊间都讨论了很久了，现在就作出一个建议是要设立这个中央环境数据库，那是好事不好事呢？ 这个一定是好事，因为呢第一，大家都知道呢要搜集这些资料呢，就做环评的资料呢，其实都挺浪费时间的，包括生态、或者空气、质素、所以如果政府里面是有一些中央数据库，那么变成无论是一些项目倡议人、或者一些环评的顾问，咁佢就可以咧，即系攞到呢啲咁嘅數據啦。咁佢做嗰個環評嗰陣時候就會暢順好多啦。咁同埋因為呢個係中央嘅數據庫咧，咁變咗大家喺嗰、那個即係數據嗰方面咧，打個爭拗就會少啲啦。即係打到同埋即係嗰啲顧問啊項目倡議人，亦都知道政府咧嗰啲數據係點嘅。咁變咗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大家會唔會有共識，容易達到咁樣？咁呢個無論係制定一個評估，或者同政府去一個達成一個共識咧，都係重要嘅。 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即是 在不同的项目的环评要进行的时候、都可以拿回这个中央数据库的资料出来参考，就免得呢就可能是不同的环评的标准不同、或者 是有更加快捷的方法可以拿到一些环境数据呢？ 这个的确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做环评的时候呢不同的专家顾问可能因应他那个即是做那个那个方法，同埋搜集呢啲資料咧，咁亦都得出一啲唔同嘅即係結果出嚟。咁同埋咧，亦都好多時候都發覺咧，就話點解我哋嗰陣時有啲話要上訴咧，或者有啲話應該係達標嘅，但係到最後又話唔得咧咁樣。咁好多時候都係對一啲環評一啲評估咧，大家有某啲地方咧有唔同嘅睇法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呢啲咁嘅資料庫咧能夠透明公開。咁變咗大家有個共識咧，都係重要嘅。 第二個政府提出的主要改善措施呢，就是說要更新環評條例裡面的指定工程項目清單。當然有很多技術性的修訂，包括說即究竟道路的字眼就修改為車路，就以去到避免包括對環境影響輕微的單車徑等等這些技術性的修改。另一個呢就是都幾大的修改，就是說哪一些規模的工程項目咧，係需要做環評報告。嗱，而家咧其實喺現行嘅環評條例裏面咧，所指明要做環評報告嘅指定工程項目咧，就包括咧就係研究範圍包括20公頃以上。涉及总人口超过10万人的市区发展工程项目的工程技术可行性研究。另外呢就是研究范围包括现有人口或新人口超过10万人的重建工程项目的工程技术可行性研究。这些呢就是需要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啦。但是接下来政府的新修订会是怎样呢？那就是删除了有关于人口那个估算，即是无论人口是怎样呢，咁都係唔关事啦，咁就唔会作为一个需要做环评报告嘅一个参考。咁但係呢面积呢就係一个重要 要的参考，并且呢就有所调整。新的修订呢就是政府建议就是说呢工程项目范围是50公顷以上的发展工程项目或者重建工程项目呢就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了。即是说呢以前是20公顷以上呢就需要做环评报告了。现在政府建议就说呢是50公顷以上才要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原因是什么呢？咁政府就说呢咁都睇过以前嗰啲呢啲20公顷以上嘅环评报告啦。就发现呢一啲发展規模少于50公顷嘅项目。佢哋呢都系一啲規模比较小嘅住宅发展项目啦，同埋佢嘅相关配套设施。呢啲项目呢一般呢都唔涉及对环境有严重影响嘅意义大型建设基建啦或者工程啦。咁所以呢就系唔会话对于呢环境呢造成一个好大嘅影响啦。咁所以有一个咁嘅修订。 係。咁我相信呢因为嚟緊呢政府都有啲大規模嘅发展啦，比如话北部都会区啊，或者新的发展区啊咁样。咁的确政府可能都咁多年啦，都已经收集咗一啲经验啦。即系话其实系咪即系话，如果你20公顷又唔去到50公顷呢啲范围咧，其实一般嚟讲咧个影响都会细嘅。咁所以变咗会唔会因为咁缘故，一来个将来个规模发展都相对大，同埋根据过往嘅经验咧，即系50公顷以下咧个影响都系相对嚟讲轻微嘅。咁所以會唔會就簡略咗，即係話令到嗰、那個發展嗰個程序可能會快啲，令到個評環評嗰個時間短咗。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咁嘅建議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一個主要原因嚟嘅。 OK， 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嚟一啲嘅環保組織講下佢哋對於今次政府建議嘅睇法啦。電話旁邊咧有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保育政策助理經理譚子清啊，譚子清你好， 譚子清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今次政府嘅幾項主要改善措施咧，其實係咪環團點睇咧？係咪環團所爭取嘅嘢嚟嘅咧？ 咁我哋世界自然基金会嘅諗法就觉得呢一个优化方案呢係令到我哋有少少嘅忧虑嘅。咁就唔係话佢全部都做得唔好嘅。咁係有啲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啲啦。咁同埋其实我哋世界自然基金会我都想讲清楚啲，就係我哋就唔係反对发展嘅。我哋都明白发展係有呢个需要喺度嘅。咁我哋都係想做好啲。因为其实你发展完之后如果个环境不好的话，其实最后影响到的都是我们的市民大众。那我们都想是就是大家都住得开心一点这样的。那我们首先有第一个忧虑呢，就是看回立法会那份文件啦，就是政府提交那份啦。那都见到他都很好的，他有讲到早前在公众參與論壇的一些意見重點，咁佢有回覆到點解有啲會錯啦，有啲唔錯啦。咁我都覺得憂慮嘅就係關於嗰個碳排放咧。政府佢就話覺得暫時係冇呢一個需要將佢擺入去環評條例入邊。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國際間係冇一個統一而客觀嘅碳排放審批標準。但是我哋本会就觉得呢一个原因就唔系即系唔应该咯，因为其实喺呢个巴黎协定入边啦，就大家都已经即系唔同嘅国家都已经都确定咗，其实系我哋应该要迈向呢个碳中和嘅未来啦，最好就系、是降低呢个气温上升喺 1.5 度以下嘅，喺2050年之前啦。咁睇返最近嘅一啲報告都見到其實所有國家全部加埋嘅一啲嘅行動啦，氣候行動啦，都唔夠去做到呢個目標囉，都要做多大約6倍。咁所以其實我哋唔應該等其他國家做，我哋應該係自己睇下有邊啲國家已經做緊啦，咁我哋就再參考，跟住就自己定立一啲而家好嘅一啲嘅標準囉。咁我哋而呢啲標準呢亦都可以隨住呢個時代嘅變更啦，我哋都可以再將呢啲標準去提升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唔係即係有少少憂慮啦，我哋應該要再做好啲嘅。咁而第二樣嘅呢就係、是、關於嗰、那個中華白海豚。咁 喺嗰份政府嘅文件，佢都有一个位，佢系提到觉得而家嘅环评系足够，觉得系对呢一啲生态嘅影响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我哋就想提出一点咧，就系、是、例如啦，喺大屿山北边水域之前其实系有唔同嘅工程同时间进行嘅，可能因为一啲工程佢延迟咗，咁就有啲重叠咗嘅。咁呢一啲嘅对生态嘅影响咧，其实就咁喺一个环评嗰度系睇唔清嘅，即系大家千祈唔好觉得环评就系可以解决到问题嘅最终答案，其实我哋就觉得未必系。咁即系喺大屿山北边嗰度，咁例如啦，就东涌东填海啦、三跑啦、港珠澳大桥同埋人工岛啦，跟住之后嗰、那个屯门赤立角连线，咁未来亦都有呢个龙鼓滩填海。咁我哋都亦都见到呢个中华白海豚亦都冇呢一个喺个区范围恢复嘅迹象啦。而我哋都见到其实喺过去20年中华白海豚嗰个数目系其实下降咗八成。咁而香港嘅中华白海豚呢，其实系属于呢个珠三角种群嘅入面嘅。咁佢就 total 有2000条，总共有2000条。咁而2000条呢个数呢，其实系好差嘅。点解呢？就系、是、如果呢一个数系继续下跌嘅话呢，呢一个种群呢其实系有可能会面临绝种嘅危机嘅，即系喺珠三角就见唔到中华白海豚啦。咁呢个系咪我哋想见到嘅未来呢？咁所以其实我哋就觉得政府系要再做好啲啦。除咗喺做呢、這个环评嗰度呢，除咗要有个中央数据库呢，我哋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佢都有提到话会有啲好聪明嘅方法可以睇到呢一啲缓解措施系做得好唔好。咁我哋係好支持好 support 嘅。咁不过呢，我哋都觉得其实可以再做好啲，就係每一个地区地点每一个项目呢，其实都係要做返佢自己嘅一个声纳研究模型咁嘅嘢啦。咁就去评估返一啲海底噪音对一啲海洋生物嘅影响。 OK， 好。 啊，谭子清啊，我想问咧，就当然啦，即系而家个建议咧，就系即系点样去优化呢个环评啦。咁其实头先你嗰讲，即系主要针对，比如话中华白海豚咁嗰啲。咁其实你意思系咪即系话咧，而家去现有嘅环评嗰度，即系处理一个中华白海豚呢啲一啲保育啊、生态嗰方面系做得唔够啊？因为你想将来嗰环评系其实系点样去再？加强呢方面嘅咧吓， 其实我就觉得系可以再做好啲嘅， 系 咁， 但系而家已经系有噶啦，系嘛？ 而家系有，但系就唔足够咯，因为其实例如一啲项目，佢哋可以攞翻一啲外国嘅一啲 paper， 咁就讲就话，即系但系嗰个 paper 又唔系喺香港做啦，又唔系用翻香港嘅实际情况啦，咁佢就可以用啲外国嘅例子就话啊，喺香港都系可以噶啦，唔会有任何影响噶啦对海豚。咁但系我哋就觉得呢个就唔系好准确，我哋应该要再做准确啲咁样咯。咁同埋就应该要做，即系要考虑翻呢一个头先我话有啲工程有时咧就会重叠咗啦，因为佢哋要延迟嘅。就例如头先我讲过东涌东填海啊、三跑啊、港珠澳大桥嗰扎。咁其实你应该要做一啲即系成个生态系统考虑嘅一啲策略性环境评估，系一啲再高层次啲嘅评估啦。咁而做完呢啲评估之后呢，咁就继续做多个海洋空间规划。咁就一啲关事嘅一啲持份者就可以坐低三口六面清清楚，就话边啲位系需要点用。咁最后就划定系一啲位就咁你嗰个位就啲船就揸慢啲啦，咁呢个位就攞嚟做保护啦，呢个位就可以攞嚟捉鱼啦，咁样。咁样呢个系会全面啲咯，咁就唔可以净系靠划平去就觉得就就足够啦，咁样。咁不过政府其实而家都系有好多海岸公园啊呢啲嘅，咁都系一啲好嘢嚟嘅。咁不过我哋就觉得可以再做好啲啦，因为我哋都见到其实海豚个数字真系一路下降紧，我哋都唔想佢哋死晒噶。 明白。咁但系而家你讲嗰啲咧，就主要就系关于一啲工程项目咧，即、就、系、是、一啲海洋嗰方面啦。咁但系如果喺陆地嗰方面咧，你哋有冇其他即系、就是、会观察到，即系喺呢个咨询嗰方面咧，你有啲咩意见俾到噶？ 而在陆地方面呢，我们都是觉得那个諮詢其实都是要继续要透明啦。咁所以佢嗰个中央数据库其实是很好嘅。咁我哋都可以，即係不过是有一啲敏感嗰啲就係囉，就见到佢都唔会 share 出去俾其他睇到，咁嗰啲係好好事嚟嘅，係啦。 谭志清啊，因为今次政府另外一个建议呢，就係话将需要做环评报告嘅主要指定工程项目嗰、那个嘅工程项目嘅规模啊，就由20公顷以上呢就调整至到50公顷以上。剛才我哋都引述咗啦，政府就讲话即係睇过以前嗰啲嘅项目啦，就认为呢个规模细过50公顷嘅一啲发展项目呢，咁对嗰个环境嘅影响呢係相对轻微嘅。亦都有其他嘅条例呢可以去到管制啦。咁所以就作出呢个建议。你对呢个嘅做法有咩嘅睇法呢？ 其实我都有做到功课嘅，咁我就係见到佢係将呢个环评附表三佢所讲嗰个研究范围包括20公顷以上或涉及总人口超过10万名居民的市区发展工程项目的工程技术可行性研究，咁佢就係改呢样嘢。咁所以其实政府佢今朝都有回应过嘅，咁就係附表二呢其实嗰一架指定工程項目其實都包括曬嘅啦，咁就係可以保護嘅。咁我哋嘅認為咧，就係、是、其實咁即係佢嘅意思咧，就係50公頃以下嘅一啲發展啦，咁就應該係可以唔使再做呢個可行性研究啦。我嘅認為啦，就係呢一啲可行性研究咧，其實就係去睇下究竟呢一個地方係適唔適合做不同类型的发展的，即例如可不可以做住宅啊、商业啊、康乐啊咁样。咁如果不做这个可行性研究呢，其实就会可能就睇漏了是有不同的option 啊，不同的选择啊。咁就睇不到可能附近可能那些道路其实是不足够去做到这个住宅的、啊。咁就不可以好全面咯。咁所以有少少忧虑的。咁所以就希望，就希望佢可以做啲策略性环境评估，咁一次过睇晒佢咯。咁就唔会第时再大家有咁多争拗啦。咁可能大家都已经 agree 咗，呢一啲位系可以咁样做嘅，而嗰个位就唔可以嘅。咁就唔使好斬件式咁樣去拗去辯論咯。 OK， 嗱有啲團體咧都擔心呢個嘅門檻嘅改變咧，係會令到某啲嘅項目嘅環境影響係走漏眼嘅。咁但係就其實以你所知，而家嘅有邊啲條例可以去到即係、就是、處理到呢啲嘅細項目嘅環境問題咧？ 就頭先我講嗰個附表二，佢嗰啲主要指定工程項目其實都已經包咗好多嘅，咁例如有填海啦，有呢個社區設施啦，有旅遊及康樂發展啦，有住宅，咁而另外城規條例都係會即係都會有睇到一啲發展嘅緩解措施咯。咁不過呢啲都係一啲頭先我都係話係一啲斬件式嘅，即係你呢個位你又發展呢、這個，咁你個隔離條村你又發展呢、這個咁樣，咁但係佢哋係分開咁樣嚟睇，但係就唔可以好策略性、好全面咁樣睇曬呢一啲嘅環境影響，呢啲發展嘅環境影響係點咯？咁所以就 okay. 所以都係唔夠嘅，係要做呢個策略性環境評估啦。 好，唔該曬譚志清，多謝你嚇。譚志清咧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保育政策助理經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再推出优化疫情防控十条措施，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者一般居家隔离，而具备家居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五日居家隔离。另外，進一步縮小核酸檢測範圍，減少頻次，除了養老院、醫療機構等特殊場所之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 不再開展落地檢，不得採取各種形式的臨時封控。國家衛健委說，要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強調新措施並非完全放開或者被動優化。至於何時調整入境防控措施，衛健委說會逐步加快推進，進一步優化完善外防輸入的措施。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版權條例，修例為版權擁有人引入科技中立的專有傳播權利，並且訂定相關侵權行為的刑事法律責任。草案亦修訂和擴闊版權豁免的範圍，允許某些在互聯網上常見的活動使用版權作品等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今次修例的立法建議已經分別得到三屆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支持通過，但是過往兩次的立法程序都未能夠在當屆的立法會會期屆滿之前完成，有需要及早通過修例。他說當局在現行版權豁免的基礎上再新增多項版權豁免，包括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和模仿引用版權作品，以及評論時事的目的而使用版權作品提供豁免，涵蓋現時很多互聯網上常見的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行為，以增加對言論、表達和創作自由的保障。私隱專員公署落案起訴一名36歲女子違反私隱條例有關未獲同意之下披露個人資料共14項罪行，案件下個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女被告獲准保釋候審。公署說，今次是自從私隱條例修訂生效以來，公署作出拘捕行動之後第四宗落案起訴起底罪行的個案。調查顯示，女被告從事網上買賣活動，被起底的事主曾經是女被告的供應商，兩人之間的商業關係其後演變成金錢糾紛。去年的12月期間，有人在一個社交媒體平台大約14個不同的群組上發文，聲稱有人騙財，文中披露事主和丈夫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和相片。公署在今年7月拘捕女被告。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起至星期六國事訪問沙特阿拉伯，以及出席首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峰會。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說，這次是習近平相隔6年再次訪問沙特，訪問期間將會同沙特國王薩勒曼和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會面，就中沙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推動中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向更高的水平邁進。毛寧又形容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峰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面向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外交行動，將會成為中亞關係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马料水泽长街去大学站方向近住中大医院的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之前受影响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的车龙咧就消散啦。不过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噶。咁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另外在中环那边遮打道的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去美利道方向近住遮打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就去到雪厂街。 较早时花园道下行挤塞嘅车龙就舒缓咗啦，不过下确道左转红棉路暂时都仲系稍为繁忙，龙尾去到接近警察总部。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冇车龙噶，不过告士打道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嘅交通系正常噶，而告士打道西行转去坚拿道天桥啦，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近东区走廊近维园。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啦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将军澳道左转将军澳道系稍为繁忙一啲啦，龙尾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筲箕湾嘅南康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耀东村方向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之间嘅呢一段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另外喺油麻地新田地街有水管急收，去太子方向近窝打老道嘅快线封闭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老道圣佐治大厦去沙田。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攞住个电话，又或者夹住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B 不迟不早出世，但有时候 BB 提早来临和足月出世的 B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怎样面对呢？请留意精灵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午一点至两点讲解早产 BB 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方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政府就住優化環評條例程序咧，就提出四項主要改善措施啦，希望令到成個嘅環評程序所需時間咧，可以縮減大約係一半嘅。咁應該點樣理解呢啲嘅措施咧？嚇，咁啊，潘永祥呢個時間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測量師學會副會長林家輝啊，林家輝你好， 係林家輝你好。 系你好，陆先生同埋 Lawrence 好。 Hello， 嗱，政府就话希望咧，就系呢啲嘅优化措施做咗之后咧，可以缩减环评程序咧，就系缩减一半嘅时间啦。你同唔同意咧？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咁大幅度嘅缩减咧？ 希望可以啦，因为目前嚟讲，因为佢提到咧，而家系要差唔多三年至到四年先可以做完一个环评报告嘛。那個 EIA， 咁其實有時即係可能會更長，即係佢人最近都有啲例子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可以減一半咧，一定係好嘅，即係減到年半至到兩年嘅時間，一定有好大嘅幫助。特別係嗰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咧，呢一方面係好需要。 嗯，咁你見到其實啲建議裏面邊啲部分可以縮減環評程序啊？ 主要係佢有。嗰、那個中央環評即係環境資料庫咧，呢、這個係比較創新嘅做法咯，呢、這個係好值得即係支持嘅。咁起碼即係大家咧就唔使話去爭拗嗰、那個攞翻嚟嘅 data 咧，嗰、那個資料咧係 被唔被認可咧？正係呢一方面咧，可以個爭拗係講緊幾個月或者甚至幾年都得嘅。即係例如你一啲生物啊，或者有啲嗰、那個空氣嘅質素啊，嗰、那個噪音嘅水平啊，呢啲都係可以好具爭議性嘅。唔係話一即係你有一個人話出嚟話咧，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啱噶啦，咁如果你政府有自己呢個數據付出到嚟咧，大家咧所有嘅申請人咧都可以透過佢哋個專業顧問去攞到呢啲資料咧，去形成自己個報告咧，去證實自己所做嘅嘢咧係合乎呢個環保方面嘅要求咧，呢、這個就比較客觀啦，亦都比較少爭議咯。呢、這個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嗯，阿林家輝啊，頭先你講到。都是啦，即是个中央环境数据库有呢，咁大家都会有啲共识啦。咁会唔会除咗话即係项目倡议人同政府可能都有啲共识之外呢，嗱你知啦，当佢有个环保嘅评估出咗嚟嗰个时候呢，咁公众亦都会去质询㗎嘛。咁我过往都睇到一啲公众呢亦都会有自己环评嘅顾问咁样。咁就话项目倡议人呢做嘅环评呢啲数据呢有出入咁样。咁如果有個中央資料庫，除咗話同政府即係容易達成一個共識，會唔會即係將來咧？即係有啲抨擊或者有啲公眾話佢做得即係唔啱嘅時候，係咪啊？係咪起碼喺呢度咧都大家有容易有個共識喺度咧？ 絕對係啊，因為你唔可以無的放矢噶嘛。 係， 即係人哋做咗，譬如佢由一個春夏秋冬四季。做咗一個循環嘅現場嘅搜集嗰、那個資料同埋嗰個觀察，咁你唔可以一下子就否定咗人哋噶嘛？但係因為你有政府嗰個比較有公信力嘅，亦都得到環評嘅組織係認可嘅，呢、這、一個就變咗一個即係數據係大家都接受嘅，你就唔會出現即係雞同鴨講咯，即係你話東佢又話西咁啊，好難搞噶嘛！即係以前都有發生呢啲事噶嘛，而且公眾亦都無所適從，即係冇人得閒咁得閒走去嗰度觀察嚇365日噶嘛，咁你只可以相信咯。而大家都係因為有政府個威信，同埋咧有環評嘅專家嘅專業知識，咁大家就相信咯。咁我覺得呢個比較好，有個依據咯，大家都 係。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會睇到咧，即係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公眾咧，佢要求咧，即係有啲頭先講咧，就話都係就話，即係我見到有啲咧，即係佢可能喺中層就係意識上，即係話咧，佢唔係真係有啲咩實質嘅數據，只不過即係感覺上咧就覺得好似即係呢個生態嘅保育咧，好似唔係咁好咁樣。咁但係如果有中央消付嘅時候，變咗嗰個對公眾說服力可能就都加強好多，係咪咧？ 這個一來啦，同埋咧，我哋都會注意到咧，如果是由政府，其實我有貪心啲嘅，我就想咧，政府喺呢、這個中央數據庫之外咧，再走多一步。正如大早阿譚小姐咧都有略提到嘅，就係你做一個策略性嘅。咁我唔叫佢策略性，我就叫佢咧，譬如你其實一個新市鎮。就都是讲緊几百公顷嘅土地啦，即係譬如你新田嗰个新市镇落马洲就讲緊320公顷。咁你咁大規模嘅一个新市镇你要设计嗰时呢，你係一定要做 EIA 㗎嘛。咁呢个係政府自己主动要做，譬如 CEDD 就要去做啦。咁可唔可以做呢个过程呢，佢再做多啲嘢呢，佢产生咗一个数据库不得已呢，佢仲将呢可以将嗰个规划上每一块地佢当时係諗住做啲乜嘢嘅时间呢，就喺个规划嗰个 OZP 呢松明嗰度呢，就同呢个 EIA 呢挂咗勾佢。咁变咗呢，佢即係话预先呢佢已经做咗一个好 comprehensive 嘅 EIA for 成个区不得已，仲要係可以呢深入到每一个地块，佢大概係應該係點樣去發展呢，佢或者啲 blocking 呢就點樣擺呢，就唔會引起嗰、那個噪音啦，或者空氣嘅流動啦，或者水質嘅問題啦，甚至係嗰個對濕地或者係樹木啊green bell 啊嗰啲嘅影響呢，或者郊野公園嘅影響都一拼做埋。咁你變咗呢就有一個好好總體嘅好 master 嘅一個 EIA， 再 去到每一个地块嘅水平，咁咧就大家就好清楚啦。咁你去嗰个申请人咧，其实你就去你照翻去政府做咗嗰个 EIA， 你照行就得噶啦。只要咧或者你话哎唔系、哦，我觉得佢做得唔好，我咧而家有个新嘅数据系去反驳佢嘅，反而你可以咁样做，但系佢起码有一样嘢俾你跟嘛，你就唔使嘥时间。搞几年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得唔得啊嘛，咁你咪可以大家都可以悭咗个功夫咯。 嗯，林家辉都想问埋你咧，今次政府另一个建议咧，就系话要将需要做环评报告嘅主要指定工程项目咧，嗰、那个门槛咧就由20公顷以上咧就调整至到50公顷以上啊。咁不如都请你同听众讲一讲咧，即系究竟而家近年嘅，譬如唔同类型嘅项目，一啲市区嘅项目啊，佢呢个公顷个面积系几大嘅咧？咁而家要将即系需要做环评报告嘅门槛系咁样修订法。你点样睇啊？同唔同意咧？ 嗱，咁样我俾大家咧，或者听众朋友咧，有个印象系点啦？嗱，太古城大家比较了解啦。太古城咧，佢个总体嘅土地面积咧就系21.5公顷嘅，仅仅多过20公顷嘅。即系如果俾翻即系而家嚟讲，一定要做 EIA 啦。咁佢有12000多个单位啦，都个规模好大啦。嗱，东涌就。嗰时上盖物业发展咧就22公顷嘅，就仅仅过咗20啦。九龙站就系14公顷嘅土地。咁嗱呢啲咧都系大家会心里边睇，哇都好大噶咯。咁你其实都即系同20呢个 criteria 咧差唔多嘅，都喺嗰个附近。咁但系你去到日出康城啦，即系嗰个将军澳嗰个日出康城，就讲紧32公顷嘅土地，咁又大啲啦。咁你就有個印象咧，佢究竟會係幾大咧？如果係房地產項目嘅話，咁但係其實你唔會有咁大嘅項目喎，即係最近呢個嚟緊嘅將來都唔會咁多嘅，因為呢啲咁大片嘅土地咧，可能得一單或者兩單嘅啫。平時嗰啲咧，市區裏面嗰啲咧，或者係新市鎮都好啦，去賣地出嚟嗰啲咧，講緊1公頃或者係再細啲就。就反而就比較普遍咯，或者去到2公頃已經好話，覺得都幾大咯咁樣，因為講緊20萬英尺咁啊嘛，20多萬英尺咁嘛，咁所以咧，大家有個印象咧，其實房地產項目咧，佢牽涉入去就唔多嘅，因為呢啲地塊唔多噶啦，反而咧就係公務工程，特別係基建咧，就一定會50又好，20又好，呢個唔緊要嘅，因為點解咧？佢一定過多數都過50噶啦，因為你。一个新市镇嚟讲咧，起码都讲紧300-400公顷，闲闲地。譬如古洞北就讲紧415，好似系咩嗰啲东涌、东啊嗰啲一定会过。咁所以咧，我大早都系回应翻我讲咧，就系、是、你呢啲咁嘅新市镇嗰一块地咁样去搞咧，譬如明日大屿都系啦，嗰度讲一即系1000公顷啦。這些呢啲咧就係、是、需要做預先要做 EIA， 呢啲咧就走唔甩噶啦。咁但係咧你就會人世間你總係好難講啦。你50公頃就唔知點定出嚟啦。我唔係好知啦、但係咧你話40得唔得咧，或者35得唔得咧？咁呢個就冇一個即係咩法則可以睇到出嚟咯。而家。 好啊，唔该晒林家辉，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好啊，唔该，拜拜。 林家辉就系测量师学会嘅副会长嚟噶，咁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23集，乜都会变。郑子成饰演成叔。 总之咧，到最后倾倾下，落起大雨，咁我就将把遮交俾佢，我自己就走咗啦。就系咁噶咋？ 吓？ 下咩啫？ 完噶啦！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协约国成员已经讨论紧点样瓜分中东呢一块大肥肉。 劳伦斯一直支持阿拉伯人起义，而英国外交官麦克马洪亦都同意喺战后承认阿拉伯人喺中东大片地区中独立建国。 只不过最终君子协定通通化为虚言。 古今风云人物劳伦斯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嘅7:50啊，咁啊呢次自由風咧，想傾下咧，上到公屋咧，就當然對好多人嚟講都係開心事啦。咁但係咧，近排咧就有個故事咧，就係話有一名咧就曾經係做過無家者嘅人士啦，咁啊近期上到樓啦，咁但係收樓嘅時候咧，就發現個單位咧就係好似爛地咁啊，個地下咧就凹凸不平啊，咁就話咧條街個地下咧就仲平啲。咁呢個單位咧就位於咧長沙灣嘅幸福村啦，咁啊樓齡2022年嘅，咁啊最近咧吓，即系得到传媒嘅关注啦，向房署查询咧，咁终于咧有人咧去到上门，去到补翻修理呢个涉事嘅单位啦。咁究竟呢件事发生咩事咧吓？不如我哋都请嚟咧就系有协助呢位事主嘅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伟东同我哋倾下吓。吴伟东你好， 吴伟东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可唔可以即系完整咁讲一次个故事俾我哋听咧？究竟个单位点解会个地下系咁样嘅咧？ 嗱，呢个本来系一个喜事啦，正如主持讲就上公屋啦，终于佢系无家者。咁但系咧就上屋嘅时候，发现嗰个地咧就好似月球表面咁样。就我其实做咗32年社工咧，就收地都收都试过咧，就系地下有几个窿啊，墙身裂咗啊。咁以往咧就有两个选择嘅。所以就交返间公屋俾房署，房署呢就整个机器之后整返佢，或者呢你就係可以係申请一笔钱，即係如果你唔选系要勾啦，嗰个叫类似装修津贴呢就10000多元，咁你就自己维修啦咁样。咁但係呢个呢就我就冇遇到个咁差嘅恶劣，就係、是、呢佢月球表面个情况点样，即係有啲泥喺度啦。咁佢试过瞓喺嗰度呢，就因为整个热啦，亦都冇冷气，未有风扇啊，未有风冷气嗰啲，咁就嗰啲泥吹入间屋咧，其实佢都瞓瞓下，觉得个身都系泥咁样。咁喺个凹凸咁严重嘅地方，其实你打扫唔方便嘅，因为你无论你倒泻咗水或者倒泻一啲重汁咧，其实咁凹凸咧可以藏好多污垢啊嘛。所以一般人入伙如果铺到好平就固然好啦，铺得唔平咪自己铺胶地板咯咁样。咁但係原来呢个入房嘅时候呢，房主答嘅就话我呢度只係有一年樓齡呢，冇咗嗰个选择呢，就係、是、有春地俾你自己装修。咁我哋都问过要见返嗰个维修嘅师傅呢，佢就话即係嗰个师傅就话係咁㗎啦，即係你见过呢个情况，即係睇返当面同个事主讲係咁㗎啦，即係冇得再整嘅啦咁样。咁原来房署职员就话咧，其实佢会假设个地点解咁样会验收咧？佢系假设咧，一般家庭嘅住户系铺砖嘅，因为铺砖咧，你本身咧已经要再挖开地攞一浸水泥再铺砖啊嘛。咁而铺胶地板咧，其实要个地平先铺到啊嘛。咁个事主自己问过咧，原来要铺翻平个水泥地咧，都佢识一啲人咧，都去到8000元以上。先做到咯，所以佢就遇到一个困难。 其实吴伟东啊，呢个系咪即系好特殊嘅个案咧？即系嗱，我相信咧，第一，负责工程嘅人员，佢应该有验收啦，即系话嗰啲外判商做到咩程度，系咪可以接受啦？第二，管理处即系话管业处里边，佢哋负责签租约嗰班同事或者啲房屋嘅主任啊，佢哋嗰啲系咪应该都会交锁匙嘅时候，佢都会入去睇一睇。佢如果工程员嗰度漏招睇唔到，咁照计做屋邨管理嘅同事应该都会睇到嘅。咁冇理由两边都漏招嘅。咁所以我觉得以你嘅经验，系咪呢个系真系好特殊嘅个案嚟嘅咧？ 我都希望呢个系一个特殊嘅个案，但系好可惜咧，就发现咗件事就系、是、嗱，佢真係呢房署職員呢就請一個外判嘅水安公司啲位睇睇完之後話呢地板呢個平整呢，佢就話應該房總部嘅即係工程組去做過咁樣。 係 作為一個星斗市民呢，你諗住攞到屋真係好事啦，又根據房屋政策，一啲二手翻新嘅屋盡快派出去都係佢嘅政策嘛，佢回答全部都係咁講啦。咁但系个问题，当一个我哋一般我哋收屋，即系协助啲街坊上去收公屋咧， 一般遇到就係、是、哦，如果佢唔滿意，咪請翻個消費證咯。咁呢個係我哋接觸都幾百户都係咁啦，亦都係以往有裂痕，亦都咁做嘅。但係呢次就係個防疫職員話咧，哦要挨下師傅蚊做啦，幾多挨下師傅嚟啦？師傅咧就話係咁噶啦，做地板呢啲地台呢個交翻俾房署嘅總部嗰個工程組搞咁樣。其實作為一個星島市民咧，我哋就冇遇到過咁嘅情況。第一就咁惡劣嘅環境，全部都係月球表面。以往我做一般就地下有幾個窿啦，一個户主掘開咗，咁咪房署嘅外判商會做啦。咁但係而家佢話叫房署嘅總工程部出嚟，一個星島市民點樣揾出嚟嘅呢？咁樣 係啊 係 啊。 咁而最慘就係以往都仲有選擇嘅喎。如果廿一年樓以內咧，佢話你可以攞住人$10,000，你咪自己維修得咁樣。因為佢田母家姐都想盡快上樓，有個安居之所啦咁樣。咁但係個無奈就係、即係佢想盡快上樓之餘咧，就係、是、又發現。結果要瞓咗喺個即係廚房，因為廚房即係唯一有地板平嘅地方，而個廳咧就係擺床擺嘢都係唔平。咁我哋會質疑成件事，其實我覺得都係唔係一件大嘅事，但係正正係房署都承認有過萬個空置單位要盡快派俾有需要嘅人，點解會發生廿一年樓呢啲都常見㗎啦？咁啲市民都要啊，舊都 OK 啊，咁但係。你應該係俾佢安居之所嘛，唔應該係等佢揾完房署，再揾瑞安嘅師傅外判公司，跟住再冇答案嘅喎，即係因為佢攞咗間屋啦，咁點算咧？佢點好交地板咧？咁樣。 OK， 嗱，其實傳媒都有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問過房署啦，有冇妥善驗收啦？房署咧就冇正面回應，咁只係話咧就係約見咗承辦商，要求改善，同埋咧房委會一直係密切監察住承辦商嘅表現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吳偉東就係咧，嗱，其實而家咧係樓齡廿一年以下嘅公屋單位啦嚇，其實租户咧可以係選擇房署翻新啦，或者領取咧就係一個嘅津貼咧去到自行處理嘅。不過今次咧就系涉事嘅单位咧，正正就系楼龄咧就超过廿一年，咁就理论上咧就攞唔到个津贴，系需要房署去到处理嘅。你认为呢个制度有冇问题，需唔需要改善呢？ 嗱，成个制度我哋观察行之有效咧，就系佢会委托一个外判公司去执翻整嘅嗰个选择。嗱，而家外判公司话咧个地板唔系佢责任，呢个咧我哋都拗头，我冇遇到过咁嘅情况。而房署即系知识。搞唔掂咧，就由佢，因為我哋11月8日攞咗樓啦，咁啊直到咧上個禮拜四，即係到12月咧，先至最終今日傳媒有兩個傳媒啊打電話去即係房屋署高層去查詢咧，佢終於咧據說咧派出咗7個職員嚟搞翻掂個地板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幾離譜喎，即係話呢啲將舊公屋翻新派出去咧，不嬲都認同，包括政府自己都。喺個回應書度都有講，就係佢係要盡快將一個即係翻新完好嘅單位派出去，所以佢廿一年樓以上咧就唔會有津貼，亦都唔需要啦，有津貼俾嗰個住户自己整啦。咁如果咁有信心嘅時候，點解會外判商做完佢驗收啊？驗收咗，驗收個地球月球表面嘅粒物嘅單位俾人咧，我係覺得好出奇啦。即係究竟係外判商嘅問題啊，定係？房屋署嘅责任啦，我觉得即系双方面都一定有啦。 OK， 好啊，唔该晒吴伟东，多谢你啊。 好， 吴伟东就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咁啊潘永祥啊，咁啊楼龄大，维修工程项目多，可能贵啲，咁就厨房自己做翻啦。咁但系嗰个验收啊，嗰、那个工程嘅质素咧，就真系咧要去到睇紧啲咯。 系啊，即系似乎咧就地板咧就唔当系佢哋要维修嘅部分，所以咧就变咗出现咁嘅情况咯。 好啦，今日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